来综合的来衡量这个房子你每年需要缴纳的一个费用。 嗯， 然后另外的这些呢，其实都是由当地非常专业的税务代表或者说是律师楼或者说是会计事务所具体的来评估来操作， 嗯， 就是可以的。 嗯，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您刚才说这个房产的持有税大约每年是房屋总价的1%到7%，那这个一到七之间距离其实蛮大的哈， 0.1到0.7 哈，对，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哈。 嗯嗯， 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房子可能是会交到0.7%这个最高的物业税呢？ 嗯，就是别墅类的。 哦，土地占有面积大。 对对对。 嗯，别墅类的。 对。 那它和地段有关系，比如这个地方地段好， 嗯， 那我就会税高一点。 对。 也会的。 也会。对， 哦， 对，因为是刚才我说到了，它是从几个方面来综合评定的。 嗯， 第一呢，它要看你这个房子的房产类型。 嗯， 第二个呢，它要看你这个房子所在的地理位置。 嗯， 然后第三个呢，要看你这个房子的房龄。 嗯， 比如说你是十年了，就是这个房子建好十年了， 嗯， 或者说是这个房子建好20年了，它的税收的征缴标准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房龄越久，可能税会更低一些？ 对。 嗯， 是这样的 啊，哦。然后房子越新，可能税费就会越高一些哈。 没错没错。 另外呢，可能好地段它征的税较高一些。 对。对， 嗯， 对， 这也是不同的一种征税的一种方法哈。 没错没错。 嗯，那在您看来，比如说在希腊房产的这个持有成本，除了国家征的这些税务费用之外， 嗯， 还会有别的费用吗？ 嗯，其实跟我们在国内正常的居住生活是完全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拥有一套四季的房子，然后四季来居住生活的话，除了说要每年缴纳这个房产持有税之外呢， 嗯， 还有你正常的一个生活成本，比如说 物业 呀， 嗯， 水电啊， 嗯， 燃气啊， 嗯， 等等的这些， 嗯， 啊，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房产的持有成本。然后它的物业费的话，就正常的公寓， 嗯， 一般的话一个月就是80-90平或者说是100平米的这样的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物业费的话一个月就是30到50欧元左右。 嗯， 啊，然后水电燃气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国内没有说太大一个区别，就是正常的购卡，然后你就用多少交多少钱。 嗯， 啊，这样的。 嗯， 啊，另外的话呢，再一个要是要提到了房产持有成本的话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移民不宜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比如说这个房子选择出租， 嗯， 那么出租的话这个成本谁来缴啊？ 嗯， 就是正常房屋出租， 嗯， 你的物业费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费用都是谁来居住谁来生活， 嗯， 谁来缴纳， 哦，啊？ 但是就是这个年度房产持有税呢，因为是这个税费是属于你的房主， 嗯， 来正常来缴纳的， 嗯， 啊，这样。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像房主出租了房屋，获得了收益， 嗯， 那这笔收益它是不是也应该作为收入来计税呢？ 对，没错的， 嗯， 对， 这也是有法律可循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一般的房屋的出租的税收的标准， 嗯， 在当地的税法里，他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比如说。你的年收入就是房屋的租金收入低于12000欧元的， 嗯， 然后是按照15%来收取，然后是1.2万欧元到5万欧元之间的，然后就是另一个标准来收取。 嗯， 所以说基本上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像市中心20-30万欧元购买了这样的公寓，然后一年的年租金收益的话就是8000到1.2万欧左右。 嗯， 啊，所以说就是正常报税的话就按照第一个报税的标准来正常的去缴税， 嗯， 就是可以了。 嗯，所以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操作方法还是有一些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哈。所以说看来这个海外置业的您还是要咨询一些当地专业的这个会计师啊或者是一些税务部门来进行了解和计算哈。 没错，虽然说政策是很明朗的， 嗯， 但是呢因为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东西， 嗯， 必须要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机构来给我们操作， 嗯， 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才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 嗯，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崔先生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啊。 谢谢， 也请关注海外有家微信公众号。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外有个家的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